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十一章，登上霍格沃茨特快列车第二十五集。 第二天早晨，哈利醒来时，家里笼罩着一种假期结束的沉闷气氛。大雨仍然啪啪地敲打着窗户，他穿上牛仔裤和一件运动衫，他们要在霍格沃茨特快列车上再换上校袍。他和罗恩、弗雷德、乔治下楼吃早饭，刚走到二楼的拐弯处，就见维斯莱夫人突然出现在楼梯底下，一副心烦意乱的样子。 亚瑟， 他冲着楼上喊道， 亚瑟，魔法部有紧急口信。 哈利紧贴在墙上，维斯莱先生噔噔噔地从他身边跑过，一眨眼就不见了，他的长袍都前后穿反了。哈利和其他人走进厨房时，看见维斯莱夫人焦急地在抽屉里翻找着什么。 我记得这里有一支羽毛笔的， 维斯莱先生探身向着炉火正在说话。哈利使劲把眼睛闭上又睁开，还以为自己的眼睛出了毛病。阿莫斯·迪格里的头悬在火焰中间，像一个长着胡子的巨大的鸡蛋，他正飞快地说着什么，火苗在他周围飞舞，火舌舔着他的耳朵，但他丝毫不受妨碍。 住在附近的麻瓜们听见砰砰的撞击声和喊叫声就去喊来了。你管他们叫什么来着？侦察。亚瑟，你必须去一趟。 给你， 维斯莱夫人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，把一张羊皮纸、一瓶墨水和一支皱巴巴的羽毛笔塞进维斯莱先生手里。 幸好我听说了这件事， 迪格里先生的头说道， 我因为要派两只猫头鹰送信，不得不很早就到了办公室，结果发现禁止滥用魔法办公室的人都出动了。如果利塔斯基特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，亚瑟， 福尔汉说发生了什么事？ 维斯莱先生说着，拧开墨水瓶的盖子，让羽毛笔吸足墨水准备记录。迪格里先生的头翻了个白眼， 他说听见有人闯进了他的院子，说他悄悄朝房子走去，可是遭到了他的垃圾箱的伏击。 垃圾箱做了什么？ 维斯莱先生问，一边龙飞凤舞地记录着。 发出一声可怕的巨响，然后把垃圾炸得到处都是，我知道的就是这些， 迪格里先生说。 显然当监察赶到的时候，有一个垃圾箱还在到处窜来窜去。 维斯莱先生发出一声呻吟。 那个闯进院子的人呢？ 亚瑟，你是了解疯眼汉的， 迪格里先生的头说着又翻了翻白眼。 有人会在半夜三更溜进他的院子？没准是一只在外面吃了败仗的野猫，漫无目的的在那里溜达，身上挂着土豆皮。可是如果禁止滥用魔法办公室的人抓住了疯眼汉，他可就倒霉了。想想他的前科记录，我们得想办法给他弄个轻一点的罪名，由你们部门坚守。让垃圾箱爆炸会受什么惩罚？ 大概会受到警告吧， 维斯莱先生说，一边仍然飞快地做着记录，他的眉头已经皱了起来。 疯眼汉没有使用魔杖吧？他事实上并没有攻击别人吧？ 我敢说他当时跳下床来朝窗外看，看到什么就让什么遭了殃， 迪格里先生说。 可是他们很难证明，因为并没有人员伤亡。 好吧，我这就出发， 维斯莱先生说着，把记录的羊皮纸塞进口袋，转身又冲出了厨房。迪格里先生转过头来望着维斯莱夫人。 真是对不起茉莉， 他说，语调平静多了。 这么早就来打扰你们，可是只有亚瑟才能替疯眼汉开脱，使他免受惩罚。本来疯眼汉今天就要开始新的工作了，真不明白他为什么要选择昨天夜里。 没关系，阿莫斯， 维斯莱夫人说， 你想不想吃一片面包什么的再走？ 哦，好吧， 迪格里先生说。维斯莱夫人从餐桌上的一摞黄油面包上拿了一片， 用火钳夹住，递进迪格里先生嘴里。 谢谢。 他含混地说了一句，然后只听扑的一声轻响，他就消失了。哈利可以听见维斯莱先生大声地向比尔、查理、珀西和两个女孩匆匆告别。五分钟后，他又回到厨房，用一把梳子胡乱地划拉着头发，身上的长袍已经正过来了。 我得赶快走了，祝你们这学期一切都好，孩子们。 维斯兰先生一边对哈利、罗恩和一对双胞胎说着，一边将一件斗篷披在肩上，准备幻影移行。 茉莉，你送孩子们去国王十字车站没问题吧？ 当然没问题。 他说， 你去照管疯眼汉吧，我们不会有事的。 维斯莱先生刚一消失，比尔、查理就走进了厨房。 有人提到疯眼汉？ 比尔问道。 他又干什么了？ 他说昨晚有人想闯进他的房子。 维斯莱夫人说。 疯眼汉穆迪？ 乔治若有所思地说，一边往他的面包片上抹了一层橘子酱。 就是那个疯子。 你们的爸爸对疯眼汉穆迪评价很高。 维斯莱夫人严厉地说。 是啊，爸爸还收集插头呢，对吧？ 等维斯莱夫人离开房间后，弗雷德小声地说， 他们是同一类人。穆迪当年可是个很了不起的巫师。 比尔说， 他还是邓布利多的老朋友是吧？ 查理说， 邓布利多就不是你们所说的正常人，对吧？ 弗雷德说， 我的意思是，我知道他是个天才，很了不起。疯眼汉是谁？ 哈利问道。 啊，他现在退休了，以前在魔法部工作。 查理说， 我见过他一次，爸爸和他一起共事时带我去过。他是个奥罗，最好的一个，就是专抓黑巫师的高手。 他看见哈利脸上困惑的神情，说明道， 阿兹卡班里的一半牢房都是被他填满的，不过他也给自己树了很多仇敌，主要是那些被他抓住的人的亲属。啊，我听说他上了年纪以后变得越来越多疑，什么人都不相信，走到哪儿都看见黑巫师。 比尔和查理决定到国王十字车站送一送大家，而珀西一再道歉，说他实在太忙，脱不开身。 这个时候我没有理由请假。 他对他们说， 克劳奇先生有许多事情都开始指望我了。 是啊。 你知道吗珀西？ 乔治一本正经地说， 我猜他很快就会知道你的名字了。 维斯莱夫人鼓起勇气，用了一下村邮电所里的电话，预定了三辆普通的麻瓜出租车送他们去伦敦。 亚瑟本来想借布里的车送我们。 维斯莱夫人小声对哈利说。这时他们正站在大雨瓢泼的院子里，看着出租车司机把六只沉重的霍格沃茨皮箱搬进车里。 可是布里的车腾不出来。哦天哪，他们看上去不大高兴是吗？ 哈利没有告诉维斯莱夫人，麻瓜出租车司机是很少运送狂躁不安的猫头鹰的，而小猪在那里一个劲儿的吵闹，声音震耳欲聋，更不用说弗雷德的箱子突然弹开，许多费利拔博士的箭水开花神奇冷烟火出人意料地炸响了，吓得那个搬箱子的司机大叫起来。而这时克鲁克山用尖利的爪子顺着那人的大腿往上爬，使他的喊声里又多了几分痛苦。大家和那些箱子一起挤坐在出租车后面，一路上很不舒服。克鲁克山受了烟火的惊吓，好半天才恢复过来。当车子驶进伦敦时，哈利、罗恩和赫敏都被严重抓伤了。总算在国王十字车站下车了，大家都松了口气，尽管雨下得比刚才还大，都头盖脸地朝他们浇来。他们提着箱子穿过繁忙的街道，走进车站，浑身都湿透了。现在哈利对登上九又四分之三站台已经习惯了，其实很容易，只要径直穿过第九和第十站台之间的那堵仿佛很坚固的隔墙就行了。唯一需要当心的是，要做的不让人看出来，以免引起麻瓜们的注意。他们今天是分组过去的，首先是哈利、罗恩和赫敏，他们是最显眼的， 因为带着猫头鹰小猪和克鲁克山，他们悠闲地靠在隔墙上，漫不经心地聊着天，然后就侧身从墙里钻了过去。一钻过去，九又四分之三站台就在他们面前出现了。霍格沃茨特快列车已经停在那里，这是一辆深红色的蒸汽机车，正在喷出滚滚浓烟。透过浓烟望去，站台上的许多霍格沃茨学生和家长仿佛是黑乎乎的鬼影。小猪听到烟雾中有许多猫头鹰的叫声，也吱吱叫着响应，吵得比刚才更厉害了。哈利、伦和赫敏开始寻找座位，很快他们就把行李搬进了列车中间的一个包厢，然后跳回到站台上，向维斯莱夫人、比尔和查理告别。 我也许很快就能看到你们大家。 查理搂抱金妮跟他告别时微笑着说。 为什么？ 弗雷德急切地问。 你会知道的， 查理说。 哦，千万别告诉珀西我提到这事儿。要知道这是绝密情报，要等魔法部认为合适的时候才能公布。啊，真希望我今年能回霍格沃茨上学。 比尔说，他两手插在口袋里，眼睛望着火车，神情有些惆怅。 为什么？ 乔治不耐烦地问。 你们这一年会过得非常有趣， 比尔说，眼睛里闪着光芒。 我也许会请假来观看一部分。 一部分什么？ 罗恩问。可是就在这时，哨子吹响了，维斯莱夫人把他们赶向车门。 谢谢你留我们住下，维斯莱夫人， 赫敏说。这时他们已经登上火车，关好车门。他从窗口探出身子跟维斯莱夫人说话。 是啊，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，维斯莱夫人， 哈利说。 哦，我很乐意的，亲爱的， 维斯莱夫人说。 我想邀请你来过圣诞节，可是我估计你们都情愿留在霍格沃茨，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。 妈妈， 罗恩烦躁地说， 到底是什么事情？你们三个都知道，就瞒着我们。 我估计你们今晚就会弄清楚， 维斯莱夫人微笑着说。 一定会很刺激的，告诉你们吧，我真高兴他们修改了章程。 什么章程？ 哈利、罗恩、弗雷德和乔治同时问道。 我敢肯定邓布利多教授会告诉你们的。好了，表现好些，知道吗？听见没有，弗雷德，还有你乔治。 发动机的活塞发出响亮的嘶嘶声，火车开动了。 快告诉我们，霍格沃茨要发生什么事？ 弗雷德冲着窗外大喊。维斯莱夫人、比尔和查理正在急速地远去。 他们修改了什么章程？ 可是维斯莱夫人只是笑着朝他们挥手。不等火车拐弯，他和比尔、查理就幻影移形了。